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不应该将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习近平又说，中国从将继续针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他亦提出继续完善开放布局，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和大胆厂，包括加快推进海南省全省建成自由贸易港，推进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战略性布局等等。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降至50%以下。另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657点，升109点，成交金额72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8点，升7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2.8升5.2，美团点评97.1跌0.3，盈富基金27.8升5仙，中国平安94元升7.5，建设银行6.49升1仙，友邦保险82.15冇起跌，中人寿21.35升5.5，工商银行5.82冇起跌，华夏沪深345.65升3毫，中移动64.3升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7，英镑10.099，瑞士法郎7.925，澳元5.416，加元5.964，新西兰元5.031，欧元8.72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1点，升401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78美元，卖出150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关港铁方面的消息。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时间，在今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服务会在夜晚11:30结束。至于星期六日服务就会在夜晚10:00结束。机场快线方面，夜晚11:30至到尾班车只是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由夜晚10:30开始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佐敦道去返连翔道近住上海街一段都是慢车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演员是不是真的很辛苦的？ 等他回答你啦。 我记得有一天同时间接近不知三个剧集，我在那里哭。我就是问自己，我究竟在那里做什么事？我究竟还是不是在那里演戏？我究竟是不是还可以好好地去做好我的戏？ 吓，得咁多咋？我想知多啲苏玉华同我哋讲啲咩啊？ 咁记住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揸车时遇到紧急车辆，要点让路先啱呢？ 好简单啫，先保持冷静，留意路面情况，千祈唔好突然停车、转向或转线。如果紧急车辆喺你嘅车后边，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 即使是绿灯都要减速或停车。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记住，你让一步，紧急车辆更早到步。 明白晒啦。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有嘉宾咧，即系我谂有好多歌手冇咗佢哋真系唔得嘅。 尤其是你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冇咗佢咧， 系 都唔系噶。我呢排睇咗个演唱会系冇佢， 但 系、 我就觉得佢哋王菲咁样，即系出嚟企喺度，然之后成场唱晒咁 OK 嘅。但系大部分你见亲开 show 啦， 都最好系有佢。 系啦，咁系排舞师啦，同埋佢亦都身兼系真系有跳舞啦、排舞啦， 同埋亦都系一位跳舞嘅老师嚟嘅。 系啦，有 Danny， hi， hello， 你 好啊。 對上一次就是在今年佢曬一曬冷先，因為今年你同係係咪今年先開始正式係幫係演唱會排舞咁樣？ 係啊係啊，今年正式。 OK， 同你合作嘅係邊位朋友呢？ 第一個係側田。 哇、 跟住第二个呢就係、是、郑秀文囉。 哇、 即係你明明係等于入行呢就唔攞新人奖直接攞最佳女歌手嗰啲人。咁你个新人奖去咗边呢？ 但係呢个一个几好嘅一个经验囉。 係 呀。係呀。但係我想问呢，係咪即係通常都係我身边都有啲係教跳舞嘅老师啦。咁、有啲佢哋会係担任可能有啲 concert 嘅舞蹈员啦。亦、都有帮一啲 artist 排舞嘅、但係有冇话点分入去，即係通常由 dancer开始，然之后就慢慢变咗一个排舞师，系点样嚟嘅？其实通常都系， 如果以前旧式嗰种咧，通常都系由 dancer 出身先嘅， 系 即系我例如我上一辈上一辈。我的前輩啦，係啦，我前輩通常都是由呢個 dancer 做先嘅，係啦，之後先至演變成有做排舞師咯。例如依家好出名 Sunny Wong 啦，佢以前都是郭富城的 dancer， 係啊，咁就變咗排舞師咯。咁但係因為我覺得隨住個時代，即係呢個社會變咧，即係好多嘢都變緊嘅。依家就反而係會有啲 dancer 係做老師，同時間會做呢個。表演咯，即系 dancers 咯。 O、okay、 K， 但系你都有跟过啲演唱会嘅 tour 噶嘛？ 有，系啊。 系咪都好辛苦下？ 我又唔觉得辛苦，几 enjoy 走 tour， 系啊，好似去旅行咁啊。 我有朋友都系跟嗰啲 tour 咧，我成日见佢不断喺啲酒店 check in 啦，跟住出去食宵夜啦， 同埋一班靓仔靓女去 party 啦，你哋嗰个团 系啊，最紧要系 after party 咯。 喂，咁但系你系几时开始即系踏入呢一个系教跳舞啊、排舞啊呢个生涯嘅？其实 如果教跳舞咧，我就2009年， 系 哦十年啦都， 十年啦， 唔使冷气可以咁讲噶，即系呢啲说话咧，你个语气唔同，真系好唔同啊！哇，咁十年。 九岁开始跳嘅， 系啦，咁我就2009年跟，但其实我以前好大胆嘅，因为以前好中意参加比赛，咁就偶然有一个比赛咧，因为我个人赛嚟嘅，嗰时攞亚军，咁有个老细咧就问我啊，你够唔够胆？ 老细就问你， 系啦，就系问我，就话你够唔够胆自己开堂啊？咁我觉得每一个机会，即系我觉得。 我會好好把握每一個機會咯。所以嗰時我就唔怕死地話，我、哦、好啊，我試啊咁樣，係啊，我盡力咯。但其實嗰時我學咗跳舞一年到嘅啫。 哇！ 但係唔係？但係我個心態就覺得。我边学习边试咯，因为我凡事都有第一步嘅。 但其实我对于教跳舞呢一 part 好好奇噶，因为主要都系女人同女人相处啊嘛。 唔一定噶、 哦，你教啲多数女仔嚟摩羯。 男仔越嚟越多。 系啊， 系啊， 靓、 啊。你睇几多人想做 Mirror？ 你谂下。系咪先搞到全部？第一年九啊九个，第二年又九啊九个， 第二季搞紧啊咁但系佢都有同我讲过，即系其实原来对住唔同嘅女仔咧，你教嘅内容都系唔同噶嘛。 系会嘅，会嘅，即系例如对住啲后生啦，因为后生嗰个佢需要啲新鲜感同埋刺激，即系佢哋唔中意闷咯，系啦。咁对住啲后生嘅时候咧，我个 routine 可能拣一啲系比较流行嘅歌。咁、哦、但系打譬如可能你教一啲 OL 翻工嘅，其实佢哋课嘅系开心。relax， 咁你冇理由可能喺堂度我就唔会教咁难咯，可能会令到佢哋满足咁多啲嘅。 系，而家系咪通常都系教紧都系K-pop 嘅嘢多啲？但系因为我见有啲朋友老师都会拣一啲广东歌，去到排咁样噶嘛，你点拣？有咩准则噶？你哋 间唔中十首都有一首广东歌嘅。我老实讲，咪都要支持一下本土嘅文化嘅。 唔系，但系调翻转，因为广东歌有 groove 嘅歌又真系少啲嘅，即系相对地真系个选择唔多。你对上排嗰个系即系喺教班嚟计啊？用嗰系边个香港歌手嚟过？ 印象中好似系容祖儿嘅《全新暑假》定唔知 Twins 嘅？ 咦？你行咩草嘅路线我？我真系估唔到。 求婚初行救命！ 我以為 pretty crazy 啊！你 我喺進步少少啊！ 係啊，好似係 Twins 同埋Cookies 嘅派對動物咯。 係哇！慢慢然之後你開始教跳舞啦，咁然之後繼續下一步咧，你去咗 下一步就係、是、因為其實咧每一個 dancers 咧、就算老師都好啦，做教跳舞都好，其實每一個 dancer 心目中咧最大願望就係踏入紅館，係係啦。 我以為佢要做乜嘢踏入紅館， 好難 㗎。你咁快就去到紅館啦？你咪麥花想跳一跳先？ 佢學咗一年就已經教跳舞啦，係咪先？ 係，但係嗰時教咗幾年咧，都未有呢個機遇咯。因為以前入跳舞即係舞蹈員呢行咧，其實係好難，係即係你係唔知咩途徑咯，又冇 audition 喎。因為香港係比較得意係可能外國佢哋會有 audition 嘅，咁但係香港就係比較少呢一部分咯，變相咗你唔知有咩途徑去，所以嗰時我先至參加好多比賽。咁嗰時我記得有一次應該上次嘅郭富城嘅演唱會有 audition， 咁我去咗嘅，但我 fail 咗嘅，係入唔到。咁我嗰時就知道啊，我個能力未到咯，係啦。咁但係因為佢哋係留 record， 咁 Sunny Wong 就揾咗我做第二個 show， 我可能做郭富城未夠資格做第二個， 咁你就唔好講嗰個係邊度。 本身郭富城係舞王啊嘛，係咪先？咁你可能有啲係容易啲嘅咧。就係幫咗另一個 artist 去到做佢嘅 contract， 即係做第二個係 event contract 咁樣，係啦。咁跟住之後由嗰陣時開始，我就我就覺得啊，原來即係入有一個機會嚟啦。咁我就更加要好好咁裝備自己咯，所以就更加出去上多啲台。 但係我想問嗰啲 audition 係點樣啊？即係你自己揀一首郭富城嘅歌去跳啊，定係佢排咗 step？你去跳咁樣㗎？ 我哋去到之後呢就分 number 啦，咁就一批批人，咁就職場排舞師教你 step， 之後職場跳喎。 O K， 係啦係啦。 即係如果職場學唔識就唔使跳㗎喇喎。 係啊係啊。 喂，對唔住，係由因為由我角度出發，由 我嗰度出發，我會覺得第一件事，哇！點可能職場就學得識咁黐線？ 所以嘉燕姐嗰啲易啲，十字步。 你會 signature 係咪都俾我翻嚟練兩日先翻嚟跳俾你睇啊，大佬？ 所以就係、是，然之後就即刻就揀，然之後中定唔中就即刻你都知 道。唔係，佢一個禮拜後通知咯。因为他们会拍片、哦、拍片再回去看的。 他們所以两个要求是不是挺不同呢？譬如你是教跳舞一件事、嗯、去帮人跳舞，两个是不是有很不同的要求、啊、其实 很不同，因为你教跳舞，我觉得教跳舞首先你的性格有耐性，而且、yeah. 因为教跳舞我会准备功课嘛。但是你如果去面试做 dancer 的话，就是你所有东西 pick up 得很快、 嗯、 音乐感你记 step， 无论是舞台、啊嗯跳舞的台风、啊嗯、你所有东西都要很独特你的味道出来，排舞師覺得哇，佢好正嘅， 係甚至要學識好多唔同種類嘅舞嘅咧。嗱，即係譬如佢 tap 又可以一種，而家有好多嘅 show 佢會有一 part contem 嘅咁樣。咁然之後，另外我唔識啦，即係有啲係嗰啲 funk 啊、hip hop 啊之類此類嘅。越識得多，其實係咪會越著數？ 會係，因為喺 audition 度咧，其實可能咁多 dancers 你要突圍而出咧，除咗你跳嗰 piece 跳到之外，佢有啲加分位嘅，即係例如啊，你有冇人？想出嚟 solo 啊，咁系啦，你想令到排舞师记得你嘅，系就可能有啲人会出嚟跳拉丁啊，或者跳 tap 啊，或者 freestyle 啊咁样，系啦。 我想问佢话要 solo 嘅时候系咪好踊跃，大家都肯 solo 噶？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啲人本身你要好有好强嘅表演欲噶嘛，系咪？ 都有嘅，系啊，因为如果有啲 dancer 本身系跳 breaking 啊，咁佢哋都会出嚟 solo 嘅，即系可能识打翻嗰啲咁样， 系 啊， 打关斗嗰啲， 系啊，打翻， 打住 有几难明啊，打翻同打关斗， 系两样嘢， 我要确定先，因为我以为另一个动作啊嘛， 系两样嘢嚟嘅咩？ 打关斗系咪我唔？ 即係嗰啲空翻咁樣嘛，係咯係咯， 即係覺得打關鬥， 即係喺地下碌， 係啊係啊，我係打關鬥， 技術成分低少少，打翻係講空手翻啊，真手翻啊， 係啊係啊， 空翻， 係啊係啊，空翻，係啊，打關鬥好似係地下碌嗰啲。 哇！咁但係去到幾時正式你真係踏上咗紅館？個舞 台， 因為都係你個 dream 嚟嘅嘛，頭先講。 好好得意嘅。咁我嗰陣時就發現我好追夢，我好想追 dancer 呢個夢。但我發覺我追咗兩年之後，可能 audition 啊，或者一直參加比賽都好似入唔到行啊，即係揾唔到一個途徑，所以我就轉咗個路線咯，就轉咗去教嗰方面。咁就係出去美國嗰邊進修，咁啊再翻嚟，咁就係進入咗即係大學啊，教大學。咁從而之後咧，我就開始多咗人識，多咗排舞師識，就排舞師主動問我做 show 啦。咁我第一個 show 演唱會就係做古惑仔， 係哦， 係啊係啊， 哦，又有幾難明啊！ 佢哋幾個一齊， 係幾係嗰演唱會就叫古惑仔。 當中幾多辛酸，幾多兜轉，有你伴我闖不過倦。奇迹时刻，人生中上演。哦哦哦哦，穷途末路可登天，你作后盾支撑信念，才不惧考验，受万事磨练，一起冲。这一生有你作我支撑，苦与甘，共同斗阵，共你悲，共你喜，共你哭，共你畅饮。能同苦能同甘， 咁所以就然之后就开始系真系踏上咗即系演唱会去跳啦。咁、但系点解又会无啦啦会可以成为到系排舞嘅咧？即系帮系一啲歌手咁样，系咪又系两个门槛嚟嘅？其实都真系 系啊，真系完全两门槛。你谂下，由 dancer 变排舞师，即系嗱呢一个梦咧，我曾经都有谂过下嘅，但系咧，我觉得系好遥远嘅。 系 因为咧，其实好得意噶，我个人咧，我好中意一级一级咁样上去。 系 因为好似我排咗大学啦，咁我就会想啊，我做咗 dancer 咯，咁我就会开始会谂，我想排啲 event。咁我嗰时开始已经接触多咗啲 event 排。 event 系有啲咩 event 系需要排舞师噶？通常 有，依家好多 annual dinner 咧，或者其实好多香港有啲活动啊，promotion 啊，佢都需要一啲排舞师或者广告。 系哦， 系啊，即系可能指导啲 model 啊咁样，咁都会需要啲排舞师去排嘅。咁开始接触到呢啲，咁我曾经有一刻有谂过，啊会唔会有一日可以排到红馆？即系 或者排到演唱會咧，咁我諗緊啊個夢好似有啲遠，之後我就覺得啊努力啦，係啊，即係係啦，咁就睇下再做多啲好嘅作品，等人見到啦。咁就係呢年啦。突然係啦，其實上年阿鄭秀文又揾我學跳舞嘅。 嗯， 我想問，當鄭秀文話要同你學跳舞嘅時候，你係咩感覺啊？ 啊，其實我初頭佢揾我嘅時候係阿鄭秀文依家嗰排舞師嘅，即係一直跟幫佢排嗰排舞師，咁叫阿倫啦。咁佢就話揾我，佢話啊有個朋友想揾我去排教堂。咁我就嗰日去到，因為個助手車我過去嘅。咁我都唔知佢嘅助手係鄭秀文嘅助手，因為 成個過程都真係好神秘啊！ 係啦，咁我去到嘅時候就見到鄭秀文，哇！真係手都震埋啊！真係。 鄭秀文話：我陪我助手嚟學跳舞嘅啫，我助手想跳，都唔係我咁。 Sammy 好得閒啊，陪助手學跳舞。 好 friend 啊，係 啦， 好有感情 咁。係啊，咁嗰件事我就覺得哇，好似發緊夢啊！其實我真係頭嗰幾次咧，我以為自己反夢。 係。 唔係，但我教佢嘅時候，我真係當佢一個普通人，一個學生咯。係。因為我會喺佢角度諗，如果教我嗰個老師都係。佢好即系好好就住嘅话，就学唔到嘢咯。所以我视为一个普通学生，系即系眼擘大啲，视为一个普通学生。虽然冰冰佢喺我面前都冰冰紧噶啦， 系 啊，咁样。 O K， 所以就由佢同你学跳舞上堂，然之后就不如邀请你合作啦咁样。 佢就问我咯，话有冇你有冇兴趣想试排一拍？ 系 咁我。我嗰刻心入边系冇好兴奋地，我想啊， 点知佢好冷静，等我 check 咗个旗先。 我唔系咁 好冷静嗰种咧，我好想啊，但系表面上扮晒冇嘢咁样。 我叫我助手复翻你， 唔可以咁嘅，唔系因为佢有个排舞师嘅，咁我觉得都要尊重，因为个排舞师介绍嘅，咁我都要尊重佢，所以我就话啊，好啊，我话。咁我哋同個排舞師即係問一問排舞師先，咁樣另一個正嘅排舞師先，係啦。 哦，所以一個 concert 入邊其實可能係有幾個唔同嘅排舞師負責唔同嘅嘢嘅。 係啊 係 啊。 哦，咦？咁你排嗰 part 係 Anchor 嗰 part。 哦。 即係佢自己出嚟 solo 嗰 part， 哇，好大壓力 喎。係 喎。 係 啊。因為佢嗰 part， 佢同我講話佢未試過 solo， 咁佢話佢想今年就有一 part 係真係。对佢嚟讲真系新嘅，嗰啲嘢系系啊，所以佢话佢想有一 part 系斋跳唔唱，所以对佢嚟讲都佢都落咗好多苦功。 伤口包好纱布，带爱代替愤怒，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仿佛子弹飞舞，没有令我却步，树前处我喜欢当用原告，诱惑背叛策马，从伤悲开放话欺骗，到嘴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step, I was moving on, searching for the sunlight, searching for the home, I was lost, ain't nobody there, blame it on the rain is dropping, blame it on the tree is blocking, blame it on the air that's judging me, butNever ever did I burn myself 软弱冷淡冷漠固执捧去骄傲去危自卑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 I can see Black and model way, pushed him off the cold away. Destination is the far away. I believe tomorrow's gonna be a better day. Tell, tell, tell with me. Don't fall in your own hands alone. Don't regret in your own choice alone. Things are complicated, this game is suffocated. Stepping negative vibes, see all smiles slowly fading. Nothing is left but I got care with me. Nothing is left but I got care with me. Sammy 鄭秀文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稱叫做 Kill a Me featuring 有 Jackson Wang。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三點半，現在有陳宇軒報導新聞。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指出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不应该将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习近平又说，中国将继续针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他亦提出继续完善开放布局，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和大胆闯，包括加快推进海南省全省建成自由贸易港，推进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战略性布局等等。一名本身是树人大学学生的义务急救员上星期六在铜锣湾时代广场附近怀疑被催泪弹击中，背部严重烧伤。树人大学副校监胡怀忠向师生发信，表示昨日下午已经去信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要求在七日内就事件提供一切资料以厘清事实。校方呼吁学生注意自身安全，留意随时发生的冲突情况，远离暴力。胡怀忠在致卢伟聪的信中提到，为让校方理解今次事件，同埋以便之后采取任何跟进行动，希望警方在七日内提供同今次事件相关的文件或者证据，包括警员同其他证人的供词、相片或影片、警方就事件的调查报告等等。校方又强调将对相关的情况保留一切权利。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特首林郑月娥，展示习近平高度信任特首，充分肯定特区政府的工作，为特区政府注下强心针，亦对当局提供了工作路向。张建宗透露，区议会选举之后会再举行大型公开对话，他又提到公务员参与政治集会要小心，不能够同政府对着干。对于刚刚过去周末的示威，前线警员被指不礼貌对待传媒，张建宗说，新闻自由是本港的核心价值，但前线情况混乱，希望记者和警方互谅互让。警方昨日召开记者会，有出席的记者戴上贴有标语查警部指警方的头盔，警方要求记者除下头盔和离开被拒绝，宣布记者会取消。参与行动的记者包括香港电台等六名记者。港台发表声明，指管理层对于本台记者参与的行动事前并不知情，部分部门主管向这名记者了解事件得悉，前线记者因为采访近月社会事件期间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包括屡次受到阻挠和粗暴对待，亦有多名的同事受伤，所以借此表达忧虑和恐惧。声明重申，根据香港电台约章精神，港台的使命是为市民提供不偏不倚和准确的新闻资讯。港台已经提醒所有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不应该参与任何和采访无关的活动，以免影响外界对本台新闻报道公正持平的观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24点，升76点，成交金额78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8点，升7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2.8，升5.2；美团点评97.05，跌1.35；盈富基金27.8，升5仙；中国平安93.9。是升6.5，建设银行6.48冇起跌，友邦保险82元跌0.5，中人寿21.2升4毫，工商银行5.79跌3仙，中移动64.1跌1毫，华夏沪深345.7升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7，日元108.81，瑞士法郎0.989，澳元0.691，加元1.314。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07，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1点，升401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4美元，卖出1,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多车，龙尾过了亚街老街，反方向出去尖沙咀，在对行道那段有少少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军营。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那里挤塞，龙尾去到嘉宁街。利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安德烈堂是车多挤塞，龙尾加士居道口。反方向去深水埗近住亚街老街至到九龙中央邮局那段都是比较多车一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提一提大家，在中环耀星街有封路工程的，因为要做道路工程的缘故，耀星街来回方向慢线是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邀你投票肯定。 伟业街作曲胡鸿钧、苏栋哲，作词范浩然，主唱胡鸿钧。 若我等共鸣人还可有谁， 何光作曲作词冯咏琪，主唱 Robin and Candy。 那一秒诞生，来这一秒发生，谁会斗胆算几多天活着。 My Love 作曲陈德健、蔡晓欣，作词刘德华，主唱刘德华。 用我这一生浓情地说 My Love。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回忆片片太过多，此刻太在意。我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肆。张开双耳疏动一我听左右下次。刺激痛失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就真，未被满意。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骚动音乐继续冇咗你唔得，今日有 Eric 阿琼同埋 Danny 咧系一位 dancer 啦，跳舞老师，同一时间亦都系一位排舞师嚟嘅。咁头先咧就同 Danny 倾到最近同 Sammy 郑秀文喺演唱会上边嘅合作。咁同一时间有另外一位合作紧嘅歌手就系侧田，问下先。咁喺侧田咧演唱会当中 ，Danny 系负责咗边个部分嘅？ 就全部咯。 我全个做晒，咁你就系使唔使要即系谂一谂？咦，每一 part 你都唔同嘢嘅，因为我睇下侧田。今次呢個 show 咧，佢係跳舞方面係好多元化嘅嘢。 係咯，係咯，因為其實我對上次咧，其實應該係四年前，我有跳過側田嘅演唱會。咁跟住今年就有個機會，咁我同我 partner 係啦，咁就個 production 揾我哋咁樣，係啦，咁我就覺得哇，又好似發夢咁樣呢一件事。咁但係我認識嘅側田咧。在我眼中就是哦，佢以前的舞风啊，或者的感觉都是可能很多女仔同一起跳，或者佢啲歌都是偏向是比较是funny 啊，是轻快啊，系啦嗰种感觉嘅。咁今次咧，成个 concept 都好想带出啊，其实佢系好重亲情，或者佢而家系其实同以前好唔一样嘅。所以今次就想系唔同嘅 style 系混咗少少。牛仔同埋 locking 係啦，因為我都想攞一個中間位，你又唔可以話唔一樣到哇！突然間跳拉丁舞叫佢，係啦，即係啦， 都想都幾精彩， 都想睇啊，係啦，即係你都要攞到一個位係佢近似佢嘅，係啦，因為佢個人比較都係聽音樂嘅時候，佢都識，即係佢都會係扮成係啦，所以我覺得攞一啲fun style。一啲 locking 啊，一啲舞種啱佢係啦，係啊。 但係佢係容易上手噶嘛，都係。 佢容易上手，其實本身自己個 groove， 因為咧跳舞得意，跳舞有啲人咧會數拍子，有啲人咧會用音樂去記舞步，佢係用音樂記舞步。 咁、如果又數唔到拍子，又記唔到音樂，啲人點跳舞？ 揾啲 dancer 喺後面襯。咁佢喺前面就暗下咯， 唔係， 呢個我諗嘅。 哦，咁我知啦，嗰啲可以跟歌詞，跟歌詞係，因為嗰首歌係佢噶嘛，就可以跟歌詞啦，係啦，呢個就最容易啦，係啦。咁但係側田就係跟音樂嘅，佢音樂感好強，係，所以變相咗音樂感強嘅人，其實個 groove 一定有。 但係其實嗱，香港你開 show 咧，即係譬如嗱，尤其是你嘅 target 希望想做紅館噶嘛，但係紅館最難搞就係咧，佢好少係三面台嘅。下下都四面台嘅，四面台对于你哋嚟讲有冇特别嘅 challenge 噶？我听有啲歌手讲就好惊荡失路嘅，因为上咗你真系飞错咗咧，或者你一个唔觉意你转错方向咧，诶，系啊，对于你哋嚟讲咧，又会唔会有呢种嘅挑战性咧？ 会啊，有系啊，因为你排正常咧三面台咧系容易排啲嘅，因为飞成一面啊嘛，咁四面台咧你就系要顾及。唔同觀眾嗰個視覺，係啊，即係你個畫面 係啊係啊， 同時間要好睇。 有時你長期飛水第一邊，我真係回水喂， 其他三面有啲都鼓掌。 係啊，但不過咧 ，for artist 嚟講咧，其實四面台都唔難嘅，係因為其實你排嘅時候咧，我哋唔會咁嘅，即係可能因為我哋有分 A、B、C、D 噶嘛，我哋係啊，咁我哋會盡量咧係。可能我哋通常會咁嘅，A 對 A corner 之後咧，通常我哋會之後會照顧可能 對家 C 嘅 corner 係啦係啦，通常咁上下咧，成首歌分布咧 A B C D 都會嘅，係啦係啦，或者一個 melody 嚟講咧，其實四個角或者對 panel 背 panel 我哋都會咁樣去分布嘅，但係我哋唔會咁衰話，哦呢一句向嗰邊，呢一句呢一句 逐句逐句轉。 唔係啊，歌手唔緊要，我喺中間加筆就我整個轉嘅台俾你。 但係會唔會轉太快，成個人起飛咁嘅嘢？ 係 啊，通常都會係一個。例如一個副歌或者一 part 大 part， 所以其實很容易記嘅。 但我想問，譬如你自己係即係參與呢個係舞台上面演出咁多次咧，你會唔會有一種喂始終人嚟噶嘛，人係會犯錯噶嘛，咁犯錯你就要學執生噶啦咁樣。你有冇經歷過呢啲就係、是、哇危急嘅情況咧？自己有 試過哇，試過呢個人生有突然間諗起。突然想起上次就是阿高富城那個台呢，他有個台咪轉的，有失誤囉。喺個唔知大家有冇睇咧？佢對上嗰次咧就有個龍嘅，三個龍咁樣，三個木箱咁樣。咁中間木箱咧就升到最高，咁郭富城企喺上面，咁側邊有兩個小木箱都升到一半高啦。咁我係屬於入面箱入面嘅人， 大嗰、那個定係細嗰個？ 側邊嗰兩個係啦。咁咧咁佢應該跳到咁上下咧，佢會落翻嚟，咁佢就出嚟咧就暴操嘅，係所有 dancer 都喺曬個龍上同埋龍入面啦，四十個 dancers 喎。咁咁跟住之後呢，突然之間呢，我嗰個龍呢係唔降喎，又唔降又唔轉喎，咁其實呢，其實我哋係要出去㗎啦，咁我係帶頭嗰、那個咁一路對住望住個觀眾，但係因為你嗰刻你係唔知道佢升到幾高或者降到幾高，我就知道係去到一半停低咗、你唔知道有幾高嘅，但係嗰刻你又唔可以裝喎，咁一路係咁操啦，咁隻眼咧一路望住觀眾對望，係啊， 佢仲話你望住我冇用噶，幫唔到你降落嚟， 你好似混 lift， 係啊， 去到一半卡喺度咁。 系 啦， 好形象嘅比喻。 系啦，咁嗰一刻咧，就大家就超笑，但系嗰日有大嗌嘅，就话点算啦？ 你哋喺个笼入边打，好精彩，好想喺个笼入边睇到呢个。 原来有啲咁嘅嘢。咁点算啦？ 因为我系第一个，咁我唔可以用个口水，我明就依眼笑咯，系啦，系啦。咁后面咧就有个师姐，咁就话跳落去啦，咁啊， 就终于可以离开咗嗰个笼。 唔系，但系你跳落去，但系我嗰刻唔知有几高啊嘛，咁我系第一个喎。咁我要做山豬肉先咯，咁我嗰刻好好緊張，但系我一望，哦，好矮啫。 等我呢个台睇唔到啊， 我真 系 唔知啊。 唔系，但系你嗰刻见到台下面啲工人咧好忙，系咁拉，系咁拉，因为棘住咗啲嘢。跟住咧，但系其实嗰个画面系四十个 dancers 喎，暴操， 系 成个台，即系成个台，跟住之后要摆啲阵啦。但系呢边咧，因为咧佢降唔落，有个窿， 系即系个阵画唔到噶咯。 系，但系我哋都照做到喎。 系， 即 系仲要，但系啦，但系仲要系我哋同时间，但系因为咧佢个排舞师排到个变化就系、是。有冇睇過人哋啲暴操隊咧？一路變，即係一路變陣， 即係交叉，跟住一邊圓形。 係啊係啊，你好容易撞到人噶嘛。 係 啊， 八字咁。 係啊，嗰一刻我哋係用咗半個場，但係因為我呢邊有好多人，有20个咁樣要 cross。哇！嗰刻大家都真係隻眼擘大到咧。 係，千祈唔好撞到啊！ 係啊係啊，即係 撞到就 即係大家迎面過嚟嘅時候，你係要同眼色同對面講，我行右邊。 啲表情好豐富嘅。 完咗嗰一刻，大家系爆喊咯， 系我因为好紧张， 系好紧张，真系滴晒汗啦，真系。 但系呢个犀利就系因为你系只排到咁熟咧，大家先有嗰种默契， 系 点样可以执生？因为唔系一个人执生，你要40个人一齐执生。 系啊，唔系系啊，同埋因为同埋最紧要系阿郭富城佢仲系 show 紧，因为就算个台点样都好。即係 show must go 啊！我真係係，同埋如果我哋協嘅話，個 artist 仲驚，係因為其實佢先係主，佢係撐起嗰個，但係佢需要我哋 support， 係所以如果我哋淡定嘅話，佢會更加有信心咯。 皇上御筆降臨，我帶小琴成台獨奏鋼琴，求獻上重音，只想每個國民。無 论富与贫，用笑声掌声做陪衬。皇上热爱周琴，神韵醉人，全人类都倾听和创制气氛，洗耳恭听。看国王沉醉更雀跃，活拍似大师好气氛。城外有小子匆匆到步，极未明何解兴奋。城台上根本没半点韵律，但喝彩声竟飘远近。 我同埋而家關於即係喺舞台上嘅演出，我成日好好奇一樣嘢嘅。咁譬如有啲 artist 佢可能一開，譬如 Sammy 咁樣開十幾場咁樣噶嘛，係咪先？好啦，咁但係每一晚你見啲 dancer 全部都飆曬汗啦，成身濕曬㗎啦，跳到係咪先？咁我就諗，咁你第二日再著翻同一套，我哋想知道背後嗰個物流其實係點樣樣啊？你即係每人係咪有兩套衫？咁 你自己洗定點㗎？ 其實係冇嘅，同一套衫嚟嘅。但係我哋係噴消毒藥水咯。 哦， 咁嗰阵， 哇，去到第十三场咁先算咁， 系咯，唔系，但系因为佢十三场中间有停， 有 break， 我就可以 有 break 嘅，就可以洗一洗咯。 哦， 你谂下，咁张学友嗰啲世界星巡会，啊、跳咗百几场嗰啲咁， 唔系，咁佢每一场中间都有停开，即系佢一场，然之后去第二个城市，咁中间一定有得搞嘛。同埋嗰啲我谂系另一玩法嚟噶， 唔系嗰啲都系同一套衫，但系就每一个 city 就都会洗嘅，系即系换地方。但系如果同一个 city 打，譬如可能喺台湾三场。就唔会洗，洗唔切咯，就会喷消毒药水咯。 哇，好好奇嘅呢个。 我觉得最紧要系唔好着到人哋嗰件， 系 即系污糟污糟自己嗰件，其实 O K。人哋嗰、那个唔好话消毒药水，但系水我都接受唔到。 哇，所以真系一个几哇都几难做一个嘅行业嚟嘅。 即系有啲嘢你要只眼开只眼闭咯。 系咯。但系而家譬如我知系多咗好多人会系学跳舞啊、等等，即系无论你系当系健康又好，或者真系兴趣都好，或者多唔多会唔会多咗人想入行？咁如果真係譬如有人想入行嘅话、有譬如以你嘅经验有啲咩嘅 tips 觉得可以帮到佢哋嘅呢咁。 哦，依家好多喎、哦、依家因为其实唔讲 dancer 啦，淨係教跳舞呢、其实越嚟越年轻化。 係。 係好似我嘅老师啦，佢哋可能係去到27岁先做老师嘅。 係。 咁去到我嘅时候，我係已经係可能去到21岁到啦，咁做老师啦，或者唔係20岁做老师啦。但依家嗰啲系我讲紧系18岁已经做紧老师咯。 哇，有冇压力啊？ 有压力，即系其实但系预咗噶，因为我觉得呢个行业系一个曲线咯，一浪接一浪咯。咁但系越嚟越年轻化好事嘅，即系代表我哋有进步咯。系啊，系啦，系啦。咁但系你话依家系好，反而好得意。以前啲人好想做跳舞。依家多咗人会想做老师， 系 因为我觉得系一个风气或者系一个潮流，因为可能外国啊或者韩国啊有啲风气就系、其实原来做老师会即系有好多人嘅外带，或者可能喺依家好兴 Instagram， 系啊， 咁好多人去浏览，咁变相咗好多人会想做呢个老师多过可能做 dancer， 因为始终 dancer 可能佢哋会觉得个焦点喺个 artist 度， 都系噶，因为其实我点知佢帮 Sammy 排舞？因为 Sammy 尾场嘅时候，多谢咁多位工作人员咧，我听到佢个名字，咁我就雷力佢嚟嘅，系我先惊讶，原来你嚟嘅。 喂，咁但系譬如而家咧，即系譬如即系以 Mirror 嚟计啦，譬如以前有 K-pop 咁样，咁而家喂香港真系出咗一对 Mirror 啦，咁样，咁我哋个个都跳咁滞噶嘛，即系大部分咁样，咁会唔会又真系呢一啲嘅电视节目或者呢一代嘅 artist 又真系会令到更加多人就系、喂，我唔系净系想跳做排舞添，或者唔系净系想教添，我系想揾你教我。因为我想做一个跳唱嘅 artist 咁样样嘅咧， 有，其实 Mirror 入边有一啲系我学生嚟， 哦， 其中一个出名啲 Anson 咯， 哦， 系啊，唔系佢 康定 low 啊， 唔系low 系啦， 系因为有 两个 Anson， 系啦，因为但系 Anson 佢以前学生，但系就依家系变咗即系朋友咯，即系亦师亦友咯，系啊。咁就你问我， 佢啲力度大到咧，我次见出嚟，哇！你真系坚喎， 咁 砰砰声 嘅，咁系有啲师承嘅关系，因为佢跳舞好用力嘅， 哦， 系啊，我曾经真系谂住跟佢学噶，我变瘦嘅唯一机会，但后屘我见佢跳一次，我觉得哇，太辛苦，真系。 讲翻啊，你讲翻。 你啱啱讲咩啊？系啦，我觉得 Mira 其实应咁讲，我觉得咧做老师咧都有少少偶像嘅感觉，因为你做老师，可能你表演，你有学生，去跟你，其实某程度上就好似你做明星有 fans 跟你，有 fans 中意你，系啦。咁你问我，会唔会令到即系 Mira 呢个会令到多啲人想学跳舞会嘅？系，因为佢哋会觉得啊，因为入边 Mira 好多人都系由 dancer 去咗做明星啊嘛。咁其实有一个有咁嘅可能性嘅时候，其实佢哋就会觉得啊，其实我都可以，系啊，或者阿肥仔其实都打破咗呢个传统个观念，系啦。咁其实会令到更加多年青人都觉得即系有咗个期望咯。 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后天勤力练咧系重要过你有冇天分呢件事噶？喺跳舞呢件事上面， 有。系啦，不过如果加埋有天分咧，就 perfect 咯， 好啲咯。 咁不如你听听阿 Danny 讲，佢自己都即系会 keep 住可能去外国去学啊，进修啊。 就算依家都会跳舞得意啊，因为我觉得跳舞冇话你系最叻，或者你系最劲，即系可能你今日你系最劲，但可能听日系第二个系最劲，因为我觉得跳舞系一个艺术。我覺得係好個人嘅，可能等人，譬如可能佢係中意睇一啲好 sexy 嘅，佢覺得哇呢個係最勁，可能我中意睇啲好大力嘅，我覺得呢個係最勁咁樣，係，所以我覺得係好個人嘅觀感，同埋依家太多資訊或者太多即係好多交流，所以我覺得要 update 咯。 係，你自己上網揾翻係阿 Sammy 啊、側田啊，就係佢排嘅一啲嘅一部分啦。如果譬如係會唔會上網揾到啲你跳舞噶，冇你 Instagram 啊嗰啲睇 到啊？ 咁你講下 Instagram 咩？ Instagram，Danny，跟住underscore C 咯，DANIE。 underscore C， 哦，咁你可以上去睇下，究竟佢嗰个力度啊， 哇，好大， 诸如此类啊，系， 唔明点解咁大， 去到点啊？咁嚟紧今年个 plan 啊，会系点样啊？有啲咩发展啊？诸如此类。 依家就暂时走紧啊，侧田嗰个 tour， 系， 我嚟紧就系谂住申请个。日本 working visa， 咁就係啊，因為可能去日本，下年可能有機會去日本嗰邊做嘢咯。 哦， 係啊 ，OK， 我好羨慕啊，成日唔喺香港嘅可以，做咩啫？ 學跳舞咯，你去。 我哋今日多謝曬 Danny 嘅分享。 係啦，而家有一個肥仔啫嘛，未有一個肥妹啊嘛。 係啊。 系啊，女 era 靠你啊！ 我系 era 咯，真系成件事都好 era。我想讲， 喂，今日又多谢晒 Danny 啊，即系同我哋即系轻轻讲咗下，究竟系舞蹈员啊、排舞老师啊、教跳舞啊，究竟系个工作大概系点样样嘅？系啦，咁希望迟啲可以喺多啲唔同嘅场合度见到你排嘅一啲嘅舞步俾我哋睇。 好 ，OK， 多谢晒你今日， 多谢 ，thank you。 我肥仔搞偶像组合，一定掂啦！ 喂，白兰金， 都话我叫宝奇乐， 我明明就系靓仔又型，本身已经系一粒星啦， 有底薪， 有 budget， 有得搞、啊、，Yo， check this，Mira 电子剧嗰样你行先，一齐起步励志做星呢个点 ，Era 组合玩转个市，玩埋谐音杀你出其不意，四打十二，四三一十二三呢个数字有完美意思。东南西北条条大路都搭，四个八拍屈晒你哋全部 listen。落命队长抄惯字本，人生路同脚套我顶唔紧。变咗伊人伊顿高潮眼神，净系饰演新嘅 Sunny Elton。飞儿得滴眼泪一百分 ，Action Con Jeremy 跳枪自己谂，太近太沉默，阿 J 又唔跳得，咪发梦同 Era 硬冚 冚。一九三怎转手？哎呀！ 新一天俾你似笑黑面令咩块面 边位就叫我今就先我就咁粒核弹招呼佢块面 高单体俾你似笑先你知我痴线贪面特别好战 望住我望住我我嘅表演出现展现我嘅经典 或者你唔识咁多全我唱歌提歌我会帮你上夹房冇错偶像组合就系 era 咯你哋咪就唱歌不如翻去踢房 Mira 兄弟算我目中无人水平线睇你哋细个立尘你哋咁矮讲嘢又咁天真四位一体我哋好睇心态接触好贵 Mirror, mirror on the floor, error, error. Mirror, mirror on the floor, error, error. Mirror, mirror on the floor, error, error. Mirror, mirror on the floor, error, error. 劲舞的一秒间，要炸爆那水母间，全城望我。掌声四起。 决赛望冠军，颁奖到最后， 冠军冠军 越排越后，迎着放肆地发功，歌声无韵大到淡，全力搭住面镜飞往更高。 佢哋係 error。梗係 error 之前嘅作品啊，嗰個名稱叫做404。 我哋應承你。 我哋會唔會係讀 error 㗎？ 法国对美国的做法表示遗憾，认为会令法国和中国日后在气候与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伙伴关系变得更加必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感到失望，将寻求和美国合作的方法，又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另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的东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北，预料是向东缓慢移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21点，升73点，成交金额86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8点，升7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3蚊，升5.4；美团点评97.3，系跌个一；盈富基金27.8，升5仙；中国平安93.95，升7毫；建设银行6.51，升3仙；友邦保险82.5，升3.5；中人寿21.15，升3.5；工商银行5.82，冇起跌；中移动64.6，升4毫；华夏沪深345.75，升4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7，英镑10.113，瑞士法郎7.93，澳元5.42，加元5.97，新西兰元5.032，欧元8.7317。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4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1点，升401点。港金现价报1409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2美元，卖出1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荔枝角长茂街有道路工程，现时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去长顺街，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就系荔枝角长茂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现时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坚尼地道去翻坚拿道天桥方向啦，近住皇后大道东一段系挤塞啊，咁就系坚尼地道去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咧一段系挤塞。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旺角近住骏业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敬业街。大埔道去返旺角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呢个时候咧，旋律就好重要啦。 苏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苏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北京先欢迎咧，北京音乐台嘅晓东先，晓东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所有香港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每一次咧都话真系好中意同晓东倾偈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可以俾到惊喜我啊！今日咧佢 send 个歌手嘅名字啦，同埋嗰首歌嘅名俾我嘅时候咧，我以为佢打错字啦，因为我系完全理解唔到，即系个唔似一个人名啦，亦都唔似一首歌名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即系即刻要问下晓东先，因为佢今日介绍嘅乐系一个组合啦，或者叫乐队啦，叫做思思与凡，思咧就系斯文个思啦，凡就系帆船嘅凡啦，咁样咁可唔可以理解成就系佢哋两个人就系一个叫思思，一个叫凡？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两个女孩子、 哦、 两个女孩子组成的一支乐队。 是啦，咁跟住就讲个歌名，我歌名更加离奇啊，叫做马马兜兜骑，是咩歌名嚟嘅，叫马马兜兜骑，请问真係要请晓东嚟解释下啦，咁样。 其实呢它是一支乐队，而且它是基本上他们两个人都是95后， 好后生啊真 係。然后呢对他们的这张专辑呢，其实是在去年2018年的时候就推出了，叫做《就知道你是这样的女孩》。 就知道你是这样的女孩。 中国内地这个湖南湘西以应该是湘西地区周围的一个城市叫做常德。 是湖南人来的。 他们是。对，湖南人没错。然后呢这个马马嘟嘟骑呢，等一下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歌的片段，他们会被大家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在今年夏天有一档非常火爆的综艺节目，综艺的电视节目，叫做乐队的夏天。 对，他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表演了这首歌。 没错，对。那乐队的夏天呢，它其实是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以想象，因为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它其实是像类似于像一个比赛，但是所有参加比赛的全部都是乐队。都是乐队。然后呢他们第一次在这个节目当中所唱的歌呢，就是这首《马马嘟嘟骑》。马马嘟嘟骑》其实，等一下你听见你会发现，第一，它是一首，就像童谣一样感觉的歌。其实它是根据这个常德当地的一种当地的音乐叫丝弦，然后呢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曲调。然后把那首曲调，然后包括一部分歌词，然后重新改编过之后。然后但是他的旋律的走向包括他歌词的演唱都特别像其实说老实话，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天黑黑。 哦，虽然这个首天黑黑。 对，他其实天黑黑也是一首民谣，是当地流传很多很多年的民谣。然后他的歌词的结构你会发现他好像似乎是东说一句西说一句。但是你听到以后，甚至是你可能听不太懂，因为他是用方言唱，听不太懂的时候，但是他会就会把你童年的记忆，把你拉回到童年。对，你会发现天黑那个歌词里面也是可能会唱到外公外婆怎么怎么样。 头先我系好少可以听到晓东咁激动去介绍一首歌噶，系啦，所以我谂呢首歌咧，即系应该对于晓东嚟讲系近期即系发现嘅一首好厉害嘅一首作品啦。咁首歌叫做《马马兜兜骑》咁样。咁头先讲到系湖南常德嘅一首算系地方嘅民谣，咁就可能加咗啲现代少少嘅啲民谣少少嘅编曲，而令到呢一首歌喺今年夏天咁喺内地嘅一个网络嘅节目叫做《乐队的夏天》当中咧，即系成为咗大家都追捧嘅一首作品。咁一齐听一下先，因为我谂佢唔系国语啦，直情系呢个内地嘅地方方言嘅话咧，我哋真系要靠去欣赏先可以感受到呢首歌当中嘅头先晓东介绍嘅嗰种出自于民谣、出自于童谣，但系咧即系赋予咗一啲新嘅一啲精神嘅新嘅编曲嘅嗰种嘅感觉。 之后呢，我反而有样嘢几好奇㗎。因为即之前我哋好鍾意讨论主流啊、非主流啊咁样呢啲嘅一啲讲法啦，咁样好问下，其实嗰个乐队嘅节目呢，即叫做乐队呢夏天嗰个网络嘅综艺节目呢，其实即系咪啲乐队表现都系呢一种即几小众㗎喎，因为已经系方言嚟㗎啦嘛，即其实大家都唔系好听得明，佢唔系国语嚟㗎嘛。咁其实咁小众嘅音乐反而可以得到咁多人嘅呢个追捧，其实都系一件几惊喜嘅事嚟㗎，算唔算啊？ 我觉得现在的互联网综艺呢，就包括是我们之前也聊过，说现在年轻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第一，他不受这个音乐流派的左右，第二，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不再去，因为他们其实接受这个东西，比如说《乐队的夏天》这档节目，因为它很红，其实完全不在乎说它是乐队的形式。所以那个音乐的形式和表现方式已经不重要了。那再说回到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是真的是达到了是大家在情感上的共通。它和语言没有直接关系，也许你听不懂。对，其实我也听不懂，说老实话，因为当然这个综艺节目是会打字幕的嘛。但是你看懂字幕又能怎么样？它其实是用文字把你带入了一种情境，一种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可能突然间我们其实可能我们的脑海当中都会有一点点都会有一点点留恋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那个记忆。这个乐队的主唱他的那个声音之干净，那个音色的独特，就会因为那个音色，然后他唱的内容又是这样的，然后他的编曲如此的简单，就是一把吉他，然后他就会怎么讲，我觉得这就是，这真的是就是音乐的魅力，他不需要你去了解他的出处，也不需要了解这个歌者的出处，甚至他唱的词你也听不懂，但是都没有关系。然后大家都能够从这么就从单纯的旋律、单纯的音色里边，然后就能把你带到，而且是很共通的，把大家都带到了童年的回忆里边。我觉得这就是他的那个魅力。 再一次重申，我识晓东咁多年咧，佢好少可咁激动去介绍一首歌，但系我真系好同意佢头先讲嗰样嘢，即系其实好公平嘅，即系。我想除了常德人之外，其实大家都听不明白那首歌唱什么的。在大家都听不明白那首歌唱什么的时候，他就很纯粹要靠唱歌的这个女仔。我想问主音是叫做思思还是叫做凡？ 思思。 是的，就很靠这个主音啊，思思那把声去演绎，还有很简单的吉他的伴奏去营造成首音乐、成首歌的氛围给大家。我觉得是做得很成功的，就是很感觉到刚才晓东讲的那样东西，就是怎样可以在一个这么文字表达不到的时候，是真的纯粹靠旋律、靠声音去传递。这个真的刚才晓东讲得啱，是音乐的魅力来的。今天多谢晓东先介绍了这一支内地的乐队，叫做思思与凡，还有这一首，你虽然你看歌名你不会知道这是一首歌名来的，但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意的这一首歌，叫做马马刀刀骑。再一次多谢晓东先，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好，拜拜。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T.O.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旧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 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刚才晓东介绍嗰首嚟自思思与范嘅《马马刀刀骑》啊， 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即系令我都谂翻起呢一首孙燕姿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天黑黑》。 未落雨，天鹅鹅鹅鹅。 呢首歌都系将一部分嘅台湾民谣写咗落去呢首歌当中。如果想首歌有一种民谣、有一种儿歌的感觉，我想干净啦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来的。揀你这一首作品我都觉得是昨天收到新派台很干净的作品。 一弯月再摇一颗雪，是美好算多不多，桂花瞬间凋落。相恋有几段情，茫茫大地在两旁，大地寻找过我。如今天多快乐，但为何总会过？如天天搜索，但是没背囊，就只身一个来世上。一刻漂流水一方，若放开一切来世上，华丽的一次来世上十方，可会决定不忘也就不忘。 简你黎晓仁最新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十方姐之歌》。作曲有黎晓仁，填词有周耀辉，编曲有苏道哲。 一生人有几动人，红尘漫漫在两旁，漫漫迷失了我。如今天多快乐，但为何匆匆会过？如天搜索，但是没背囊，就赤身一个来世上十方。片刻相聚天一方，下一刻分离土一方。若放开一切来世上，华丽的一次来世上十方。 周耀辉的词作讲的是我们人生一路以来收拾了些什么进入我们的背囊里面呢？ 加上苏道志編曲真係好乾淨好清新嘅一首作品啦。唔知啱啱四点半翻嚟周苏录音乐，仲有几多人陪我喺度啦？我哋啱啱四点半翻嚟之后，继续有苏动音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太子站的 B 一出入口自8月31号起关闭超过两个月之后，今日重开。记者现场所见，出入口的无障碍通道已经开放给乘客使用，出入口外的栏杆亦都挂上多束白花，有拜祭用品放置在站外，有人上前拜祭，亦有市民经过的时候停低观看。过去两个几月，多次有市民在站外聚集，有人设置祭坛拜祭和烧衣，挂满市民送上的白花。花坛曾经多次被清拆，市民其后重建。另外，警方曾经多次在太子站 B1 出入口对出的弥敦道进行清场行动，曾经发射布袋弹和催泪弹驱散。过百名树人大学师生在校园外举行集会，声援上星期六在铜锣湾怀疑被催泪弹击中背部烧伤的学生，并谴责警方的暴力行为。树人大学学生会临时行政小组组长赖正廷表示，希望透过集会声援受伤的同学，期望校方跟进同学的情况，谴责警暴，以及同学生公开对话。参与集会的英文系系主任黄建源表示，示威者抗争暴力的升级源于警方的滥权，但暂时未有任何途径可以追究犯法的警员，形容双方的武力不对等，又对学生抗争行动表示佩服。立法会禁止蒙面规例小组委员会再召开会议，否决公民党陈淑庄提出要求小组委员会支持提前在下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上处理延展禁蒙面法审议期限的议案。而在上次会议，小组委员会已经通过稍后向立法会主席提出申请延长审议期。社福界邵家津指出，已经有超过21名社工在冲突现场工作时被捕，又指若果政府宣布戒严，社工就不用到现场做人道工作，否则社工会继续到场执勤。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表示，工作属专业，认为在冲突现场中戴上蒙面物品是合理辩解。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召开本年度首次会议，选举正副主席。工联会陆仲雄以11票当选主席，民建联陈恒斌就以13票当选副主席。陆仲雄说，暂定每两个月一次举行会议。民主党林卓廷说，沙中线争议为小组焦点所在，但早前红磡站又发生列车出轨事故，质疑一个年度只召开四次会议次数不足，要求加开会议以应对庞大工作量。劳工界潘兆平亦都要求港铁交代车站维修进度和员工安全问题。陆仲雄表示，会再和有关部门商讨，确保预留足够时间讨论近日出轨事故，又表示港铁和政府部门会在下个月的会议交代沙中线工程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83点，升136点，成交金额92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8点，升7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3元，升5.4；美团点评97.15，跌1.25；盈富基金27.85，升1毫；中国平安93.9，升6.5。建设银行6.5升2仙，友邦保险82.4升2.5，中人寿21.15升3.5，工商银行5.81跌1仙，中移动64.55升3.5，华夏沪深345.75升4毫，

咧喺呢个时间有啲孤独嘅感觉，可能你哋去晒港台电视嗰个试点三集嗰个 Facebook 度睇嘢啦。咁但系我呢边咧想同你讲嘅系关于爱情嘅故事啊，梗系林宥嘉作品。有家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少女，少女系应该对爱情充满幻想嘅。咁爱上一个人咧，少女都需要嘅时间好短，可能一秒钟就够啊。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懒理其他，只可跟你抱紧。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最新派台作品，呢一种少女嘅迷幻啊！即系爱上一个人嘅感觉啊！作曲填词的作品，编曲监制都有苏道哲啊。爱上对方用了一秒，咁想爱多一个人要几耐咧？ 可能是同时呢？ 两个也太易被骗，你算两个都充满优点，捆绑式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 时间爱上两个人的故事，头先嗰首是 Ega 的最新排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 Two in a Time， 可能延续一秒的那种嘅有少少唔系好清醒的迷幻啦。咁因为爱情咧系真系冇得清醒嘅。 像一位终于感觉的信徒，灵欲女子找美。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行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

阵陈奕迅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白玫瑰》，他有一首国语版叫做《红玫瑰》，所以都一样，只是歌词不同啫。 白如白雾，莫名被摧毁，得到的竟已非那位。白如白铜头，红尘俗世，消耗里忘世。但是爱就变阶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大笑玫瑰，大似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公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一撮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事作废当爱已经流逝。 整首歌讲的就是白有白的好，同一时间呢揀了红色之后又会挂住白色，揀了白色又会挂住红色。 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甘心计？流露敬畏试探爱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甘心垫底最美的姿势。一串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事作废当爱已经流逝，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 但是不是真的可以不用揀呢？ 趁你的高 唔揀咪同一時間害曬兩個人咯， 前來 好似有啲立場咁樣。 前事作廢，當我已經流逝。 我就覺得好似唔道理唔揀。今日時間差唔多，聽日下晝三點繼續有騷動音樂。